当时的局面是二对六，后来演变成乔家对付两个，郭林拦住四个。千叶一直到郭林露面，才真正意义的看清楚乔家这个帮手是谁。乍一看有点眼熟，但是想了半天，他都没有对上号。直到他身边有个打手抱起一个桶砸向郭林，乔家一眼扫到，实在忍不住大喊了一声：“ 郭林！” 他这才知道，这个守在乔家身边为他拼命的男人到底是谁。 你竟然就是郭林！ 千叶所听过的所有跟这个人有关的消息，都带了点传奇的色彩。作为一个被暴风整治到连警服都脱了，彻底成为缉毒队笑话的警察，这个时候会出现在这辆车上，千叶反应再慢，也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而且他也很快想通了另一个人的身份。 杜子平真的是个警察。 乔家一直到上车之前都被暴风派人盯得死死的，他是临时被抓上车的，这个消息不可能走漏，乔家也没那个本事带人上车。那知道具体行程还能有时间进行安排的，除了杜子平不做他想了。可刚才杜子平明明冲乔家开枪来。千叶脑子转的其实算快了，奈何他是最后才浮出水面的，之前的很多事儿他都不了解。对于郭林和杜子平这种警察，他也缺乏预判。就像现在，如果乔家是他，就不会把自己的猜测说出来。郭林自从脱了警服，跟人动手比之前狠辣了不少，现在大家都被逼到了生死一线，他更是几乎以命相搏，出手的力道已经极致。现在千叶把杜子平的身份就这么嚷嚷出来，郭林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任何一个人离开。不得不说，手枪这东西被发明出来，核心作用在于把那些用命混日子的人养懒。当你手里有枪的时候，就会懒得再花时间在拳脚上，所以悍匪和毒贩都想尽办法搞军火。只有一个地方在装备没有大规模升级的情况下会强化近身搏击，警校。郭林作为警校毕业的尖子生，持械未必占据绝对优势，搏击的话哪怕是一对三他也有必胜的把握。所以千叶很快就明白自己拿不下郭林和乔家，当机立断，他掏出了身上的卫星电话，乔家眼尖的抡起枪打过去。电话被打飞的同时，郭林飞扑过去把千叶撞到地上，然后把千叶翻个身，膝盖就压在了他的后颈。这个动作会让千叶连喘气都困难，所以他双手疯了一样在地上乱抓，试图用手边任何东西把郭林逼开。奈何郭林就像泰山一样稳得一动不动。乔家趁此机会捡起了千叶掉落的电话，却发现电话已经打出去了，而且电话曾经被接通过，只不过只接通了五秒就挂断了。电话设置了自动拨号，暴风知道了。接下来要么是一趟车上所有人都涌过来把他和郭林剁成肉泥，要么是暴风拼着鱼死网破的彻底销毁这些罪证。无论哪一样，他们之前计划部署的一切都要白忙活了。时间仿佛凝固了一样，郭林压着连呻吟都吭不出来的千叶，乔家盯着通话记录，一时半会儿谁都没有开口。沉默过后，乔家忍不住看了旁边的郭林一眼。 如果暴风发现自己的打算完全落空了，他会怎么做？ 他会发疯。 而暴风发疯的表现之一就是杀人。其实在乔家眼里，暴风早就是个疯子，从他杀了刘宇，想跟少东争话语权，甚至用郭林挑衅警方开始就疯了。策划绑架少奇更是他发疯的终极体现。可暴风难对付，主要是因为他是个有智商的疯子，他做事疯狂的同时却没有失去盘算和谋划的能力，甚至可以说每一步棋他都算得滴水不漏。配合跟他彼此掩护的少东成了双头蛇，才会让警方头疼棘手了这么多年。乔家拿着卫星电话的时候，突然就想起郭林曾经跟他说过的歪理。 如果说你摸不清楚对方的底，就逼对方着急，他动得越多，错的也就越多。 所以他再次按下了重播键，在那边接起之后，他沉稳地开口丢给对方一句话。他说完这句也没挂断线，而是看着对面的郭林。 后者看着他没有惊讶，也没有疑惑。郭林大概知道乔家想干嘛，乔家要逼暴风跳墙。在车厢的另一边，杜子平被两个打手架着，肚子上已经被戳了一个洞，冷汗从他的额头滑落到胸口。暴风手里拿着电话，平时眼底的阴狠冷酷已经逐渐酝酿出了疯狂和暴怒的情绪。千叶刚才的电话没有来得及说话，而是让他听出了一个人的声音，郭林。连千叶都能想通的问题，暴风当然不会糊涂。郭林出现在火车上，他身边就一定有卧底，所以几乎是立刻的，他让旁边的人按住了杜子平，然后自己一刀就刺了过去。他很久都没让自己的手沾血了，今天是因为他的恨意太强烈，根本压不住。杜子平完全没有时间去反应，他上一秒还在做蒸馏处理，下一秒血就流了一地。突如其来的刀伤让他体力流失得很快，甚至连唇色都开始褪色。这次他没问暴风原因，事态发展到这一步，他身份是否被揭穿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。他看着暴风攥着卫星电话的手，用力到青筋都几乎爆出了，咬牙切齿地对着电话发出了警告： 你们的人在我手里，不想他被砍成一块一块的，你们就得爬到我的跟前儿。 这还是乔家第一次听见暴风的气急败坏，他在电话那边忍不住挑了下眉角。 现在所有车站都布控了要抓你的警察，你敢杀了杜子平，车站那群警察说不定会给你争取个无期，死的机会都不给你。 乔家跟暴风是一类人，他很清楚对方的软肋点，跟自己是一样的。敢犯罪的人本质上怕的不是死，而是时间。他脑子里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忍不住跟郭林对视了一眼，在对方复杂微妙的表情下沉下心，继续给暴风开出条件。 鲍先生，你挟持个警察，人家死了叫烈士，一会儿到站了，你不怕他跟你拼命搞个同归于尽？ 从孟哲到刘宇，从郭林到杜子平，暴风早就该看清一件事，这群缉毒警根本就不怕死。杜子平当初在和黑狗交易的时候，其实就已经伪装过卧底，改头换面就敢再接近暴风，这群人某种程度上跟暴风一样的不太正常。暴风听着乔家的话，眼里看到的是一语不发的杜子平，他盘算了一下局面，最终还是咬上了乔家的直钩。 那你来换他。 好。 一直在等这句话的乔家连一秒钟的犹豫都没有，可旁边的郭林直接脸色炸变，他一把上去抓住乔家： 你搞什么？ 不这么做杜子平死定了。 你去换他，死的就是你。 暴风对杜子平的恨意不会比乔家轻，从始至终暴风会盯上乔家，不过就因为他是郭林的线人，他用乔家牵制警方，也用乔家羞辱警方。但是从骨子里，暴风从来不相信自己会栽在一个小混混和一个小警察的手里。现在乔家自己送上门，无论暴风最后是不是要鱼死网破，乔家都根本没有活路。郭林拉着乔家的手劲儿，已经要把他胳膊揉碎的程度了。乔家忍着疼还了郭林一句话： 我和警察，你选谁？ 乔家问这句话其实并没有要郭林选择的意思，因为他知道郭林的答案。从刘宇那件事起，他就已经很清楚郭林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应该说，不是了解了郭林的为人，而是了解了他们这一群人。